弟兄姐妹平安，请你打开圣经创世纪第十六章。我来读上帝的话语，我读的是何修本的版本，请你聆听。亚伯兰的妻子撒莱没有为他生孩子，撒莱有一个婢女是埃及人，名叫夏甲。撒莱对亚伯兰说，看啊，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你来和我的婢女同房，也许我可以从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莱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莱把她的婢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或者为妻子。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她看见自己有孕，就轻视她的女主人。撒莱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了委屈，我把我的婢女放在你的怀里，她看见自己怀了孕就轻视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之间判断是非。亚伯兰对撒莱说，看哪，婢女在你手中，你可以照你看为好的对待她吧。于是撒莱虐待她，她就从撒莱面前逃走了。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的水井或水泉旁，在舒尔的路上的水泉旁遇见夏甲，对他说，撒莱的婢女夏甲，你从哪里来？原文的次序是，夏甲，撒莱的婢女，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他说，我从我的女主人撒莱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要回到你主人那里，屈服在他手下。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多到不可胜数。耶和华的使者又对他说，看哪，你已经怀孕，你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楚。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常与他的众弟兄作对。夏甲就称那向他说话的耶和华为你是看见的上帝，因为他说，他看见了我以后，我还能在这里看见他吗？所以这井名叫庇尔拉海莱。看啊，这等一下我会解释什么意思。看啊，它位于加底斯与巴列的中间。第十五节，后来夏甲为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夏甲生的儿子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为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典范，你赐给我们一个圣经中我们信心之父的模范家庭。你让我们看到这个家庭是有血有肉蒙恩的家庭，却是充满缺陷的家庭。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在看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婢女，还有耶和华的使者的话，从中可以看到你的恩典，我们也就领取你的恩典。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创世纪第十六章的情节并不复杂，这段经文有四个主要的角色，分别是有三个人，还有一位耶和华的使者。经文分成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在一到六节描述亚伯兰、他的妻子撒莱以及婢女夏甲之间发生的事。第二个段落在第七节开始，从第七节开始记载的是耶和华的使者遇见夏甲。这故事的教训其实很黑白分明，我认为经文本身其实就可以讲到。我不确定你需要我站在讲台上告诉你这个故事的是非对错，或者分析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因为你看得出来创世纪第十六章没有一个人是全然清白的。这一点本身并不会令我们意外，比较令我们困惑的是，究竟这并不是关于任何一个凡夫俗子的故事，它是信心之父家族的起源故事 Origin Story。 描述亚伯拉罕他如何生下了得到他第一个儿子，他的长子。小玉这个礼拜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不禁感慨说，我不觉得亚伯拉罕是一个义人，我觉得亚伯拉罕其实是一个蛮烂的人，蛮差劲的人。我可以理解他是从一个女人妻子的角度读创世纪第十六章，所以他会这么想是情有可原的。你们知道我和小玉没有孩子，小玉她也没有婢女可以给我，就算给我，我想就连我应该都不会要，我想我应该可以处理的比亚伯兰更好，我至少不会笨到还真的你要给我用我就拿来用啊，有什么不好。我相信在座的弟兄都可以做的比亚伯兰更好，更有智慧，你不会卖妻保命，你也不会听从你的妻子的话与他的婢女同房，只不过上帝没有称你我为他的朋友，上帝称亚伯拉罕为他的朋友，上帝称亚伯拉罕亚伯兰为义人，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则是彼得所谓仰赖上帝的圣洁妇人。我们会想圣经有没有搞错，圣经真的无误吗？上帝有没有看错人？那你明白这才是圣经 Biblical 圣经的公义和敬虔，圣经的公义和敬虔是凭着上帝赐给人的信心，而不是按照人自己的作为。圣经从来没有回避一个义人甚至敬虔人的软弱和无能。创世纪第十六章记录我们的信心之父，我们的先祖，他的家庭历史，这个就是上帝要拿来做见证的模范家庭，目的不是要高举人的作为甚至亚伯拉罕的作为，而是叫赐人恩典的上帝得到荣耀。你我不会在网上分享或在传递里做见证创世纪第十六章那一种不入流的家族历史，但是圣经的作者似乎特别喜欢夸耀人的软弱，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奇怪的是你我却宁愿夸耀自己的好，自己的好行为，我们却不喜欢效法保罗夸耀自己真实的软弱。或许我们不需要像保罗那样需要基督的能力复辟我们，所以也许如果我们正确的解读创世纪第十六章，就可以帮助我们摆脱那种很多基督徒要做好见证的偶像崇拜。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是确实有一个模范家庭，这个模范家庭上帝要利益透过这个家族，透过这个家族每一个人的软弱和失败而示范上帝的宽容和恩典，这应该叫你我谦卑，也许会使你我明白我们其实不需要那么辛苦的经营一个模范基督教的家庭。或许创世纪第十六章可以帮助我们从要做一个好丈夫，做一个好妻子，做一个好爸爸好妈妈好儿女的捆绑中解放出来。我的意思是认知亚伯拉罕亚伯兰和撒来的软弱和愚昧，不外乎就是认知我们自己的软弱和愚昧，能够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愚昧可以帮助我们或许活得更轻松一点，更真实一点，更能够面对自己的软弱和愚昧，更像一个有血有肉有需要会跌倒相信却信心有缺陷的人。十六章第一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没有为他生孩子，没有为丈夫生孩子这个事实就定义撒来这个女人的身份，也定位了她和她的丈夫亚伯兰之间的关系。我们中间也许有嫁到比较传统家庭的姐妹们， 能够特别体会撒来所经历的压力。当时的女人不像现在人，我们有选项可以不生小孩。当时的女人，一个不能够生育的女人到底有什么用？她活着有什么意义？她生命到底能够有什么喜乐？如果撒来不生儿子，她就不能够帮助她的配偶生养众多，也就无法参与上帝应许她丈夫亚伯兰将有数不清后裔的那个祝福。但幸好撒来有一个婢女，是埃及人，名叫夏甲。所以你留意经文是怎么介绍这故事的第三个 character， 第三个角色。首要他的身份是撒来的婢女，再来他是一个外来的埃及人，最后然后才有自己的名字夏甲。撒来对亚伯兰说，看啊，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你听得出来这是撒来有情绪，有苦毒的抱怨，但是他说的一点都没有错，不是吗？女人能生孩子不能生孩子全然取决于上帝。如果撒来不能够生育，那肯定是耶和华的作为。怎么办呢？怎么办？想办法，想办法，你来，你亚伯拉罕我的丈夫，你来和我的婢女同房，也许我可以从他身上得到孩子。直接翻译是，或许我可以借着他建立我自己的家族，自己的家庭。撒来他的逻辑你留意并不一致，因为他确实认知是耶和华上帝使他不能够生育，他也应该就此应该明白，也只有耶和华上帝能够使他生育，但是他宁愿自己想办法，他不相信耶和华真的能够叫他怀孕。你不应该小看他的不信，他的不信绝非一天造成的。我的意思是，撒来是与亚伯拉罕一同离开哈兰的，陪伴他一起来到迦南的妻子，她知道耶和华对她丈夫亚伯兰的应许，应许是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我必使你的名为大。所以你不以为他们在迦南这十年下来，撒来难道没有为这事每一天每一刻都迫切的祷告？那十年之后，撒来已经75岁了，耶和华上帝没有回应他的祈求。上帝自然有他的理由，但什么理由？只有一个神学正确的理由，就是上帝要撒来等候。但是神学正确的理由不见得就是合理的理由，因为按照人的期待，人的道理，你要求一个已经75岁的女人等待上帝使她怀孕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撒来的问题是，她究竟要按照什么标准行事，怎么样做事才算合理？其实这也是你我真实面对的问题，我们是要按照什么标准行事？你我和撒来都面对同样的选项，选项就是我们要凭着信心还是凭着眼见，我们是要按照世界的标准还是按照上帝的准则。我们以为撒来要她的丈夫亚伯兰和她的婢女同房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但是依据古代近东的习俗，一个不能怀孕的妻子把自己的婢女让给丈夫做妻子，那是原文直接的翻译，不是妾，是做妻子，这是非常合情合理也合法的事情，甚至是一个妻子她该尽的本分。撒来的举动不仅符合当时社会文化的期待，甚至得到一些教会早期教父的赞许，认为撒来在此展现节制和不嫉妒的美德。很有趣，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去看教会对创世纪第16章的解读历史，非常的有趣。 尤其是早期的教父，包括奥古斯丁，对亚伯兰和撒来在创世纪第十六章的作为，他们的看法和你我现代人的看法是非常的不一样的。你认为，你我会认为撒来的建议与亚伯兰的同意非常的不可思议，岂有此理？但是我们必须问，我们究竟是按照什么标准评估他们的作为？我的意思是，我们以为我们不会像他们那样行事，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处境，我们的社会期待不允许我们像他们那样，还是因为上帝的准则、上帝的标准不容许我们那样？我的意思是，我们不应该那么理所当然的以为撒来做了一件全然不合理的事，因为按照他的世界的标准，按照他的文化、他的社会的期待，一个不能生育孩子的撒来这个女人，她做了一件最合理的事。你我或许有，或许没有生儿育女，但是我们也像他，都真实的面对真实的问题，面对真实的选项。你或许不像撒来没有儿女，但是你有儿女，你没有的是时间。你要如何安排你儿女的时间？你身处台北升学压力的都市环境，什么才是你合理的安排？你要按照什么标准安排？你凭谁的标准？你要符合谁的期望、谁的期待？你要要求儿女参加教会的读经团契，还是安排他们参加课后辅导或课外活动？哪一个是合理的选项？按照谁的标准比较合理？你知道，你每一个合理的抉择都会有其合理的果效，就像撒来的抉择带来非常具体也合理的后果。撒来他选择按照世俗的标准行事，其实也就是用自己的方法满足自己的欲望。什么是他的欲望？什么是他悦他眼目、他心所爱的、他最想要的那个财产是什么？那个宝藏是什么？生一个儿子，生一个儿子，生儿子不好吗？分别善恶不行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也都很坚持自己的原则，但是我们时常忘记我们自己的原则、自己的想法，最终总要不是符合世界的期待，要不然就必须符合上帝的旨意。你不可能在世界与上帝之间杀出一条你自己的第三个选项，而我们的选择总是非常忠实的反映你我的优先次序，你骗不了人的。就像撒来的选择反映他最爱的是一个儿子，不是耶和华上帝。所以我们中间做父母的，什么是你最在乎的？你的儿女上好学校，受好的教育，还是上好的教会？弟兄姐妹，你自己认识的基督徒父母，比较在乎他们儿女在学校有好的学习，还是这些基督徒父母更在乎儿女在教会里面好好的认识上帝？他们怎么选择？基督徒的父母会送儿女上最好的学校，但是自己却常年留在没有好的讲道、没有好的教导的教会里面。基督徒的父母不会以方便离家比较近来评估自己儿女上的学校，但是会因为方便选择在离家比较近的教会聚会。See? 你我合理的选择总是最忠实反映你我心所爱的到底是什么。撒来他是应该要遵行上帝的旨意行事，但是按照他的社会文化标准，撒来的举动是非常的合理的，合情合理。但是按照上帝的标准，撒来这个非常合情合理的举动， 就会变得非常的荒谬。如果撒来她按照上帝的标准来解读耶和华对她丈夫亚伯兰的应许，她就会明白这个应许不仅是给她丈夫的，也必然是给她的。记得耶和华在上一章，在十五章对亚伯兰特别对他说，这个人不会继承你，你本身所生的才会继承你。本身直接翻译就是从你肚子里面出来的才会继承你。谁的肚子？有谁的肚子可以生出一个儿子继承亚伯兰？亚伯兰的肚子，亚伯兰的肚子不就是他妻子撒来的肚子吗？因为上帝原来的心意是什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撒来本是亚伯兰的骨中骨，肉中肉，上帝从一开始就定义要从撒来的身体所生的那个后嗣才算数。撒来如果不明白这才是上帝耶和华上帝对他的心意，他要怪谁？他可以怪谁？他也只能够怪他的丈夫亚伯兰，不是吗？亚伯兰他显然能够训练人，训练那318个生在他家里面的壮丁，但是他居然没有教导他妻子撒来上帝的心意。他没有教导他妻子撒来上帝的话语，反而听从了撒来的对他说的话。你听得出来这是哪里？创世纪第三章。亚当也听从他妻子的话，然后按照世俗的标准，这两个人都是尊重妻子、听老婆话、体贴女人的心好男人。我们会好奇，因为耶和华上帝才在第十五章前一章经文里面，他才对亚伯兰重申他的应许，他才因为亚伯拉罕相信上帝就称他为一个义人，他又与亚伯兰签立了一个约。亚伯兰这个人怎么那么容易就听信撒来的话？他怎么这么没有信心？可能因为他没有多想，就像亚当在园子里没有用他的头脑。这两个新好男人都没有什么，没有停下来祷告，没有依靠圣灵，没有按照上帝的话语评估他们的妻子对他们所说的话。这才是一个敬虔的丈夫应该尽的本分，不是体贴老婆的想法，不是尊重妻子的意思，不是成就太太的旨意，而是对妻子说不。亚伯兰应该责备撒来，告诉撒来你要等候耶和华，就像亚当当初应该叫那条蛇闭嘴，对他的妻子夏娃说不，阻止他的妻子伸手拿下那棵树的果子。亚伯兰听从撒来，亚伯拉罕听从撒来，对撒来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亚伯兰听从他的妻子，他就没有爱他的妻子，反而恨他自己的骨肉。因为亚伯兰听从他妻子撒来的话，他就把他的妻子变成魔鬼的代言人。亚伯兰没有用上帝的道洁净他的妻子，没有用上帝的话语将撒来分别为圣，反而顺从撒来，他自己就与世界同流合污。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把他的婢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妻子，中文是翻译为妾，但实际上他是做他的妻子。撒来确实是效法夏娃，想要做自己的上帝、right? 他也确实成了亚伯兰的上帝，是他配合亚伯兰和夏甲成为一体。之后夏甲就怀了孕，之后夏甲怀了孕就轻视他的女主人。这其实也不过是最合理的结局，因为按照世界的标准，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本来就应该受人的轻视。轻视这个字直接翻译是受咒诅的， 撒来按照世界的标准行事，就按照世界的标准受审判，收割自己的后果。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为你受了委屈，意思就是都是你的错。撒来就像亚当夏娃当初那样推卸责任，是你给我的女人，是她叫我吃的，是蛇引诱我吃的，我因你受了委屈。这就是，也许你会说这是典型的女人不讲理，撒来不讲理，但是这个女人她说的实在也没有错，这一切都怪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男人听女人说话总是男人的错。我把我的婢女放在你的怀中，她看见自己怀了孕就轻视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之间判断。所以你注意，撒来他坦然承认自己是始作俑者，但是他不愿意承受后果，所以他也很理直的气壮在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来到中间做审判。其实他在做什么？撒来他正在呼喊上帝的咒诅降临在自己的头上而不自觉。亚伯兰对撒来说，看啊，婢女在你手里，你可以照你看为好的对待她，就这样。亚伯兰把他怀中的妻子交在他妻子的手里，他就像那个比拉多洗手，等于对他的妻子撒来说，罪不在我，你自己看着办吧，你自己承担后果吧。这不是一个有担当的大丈夫会做的事，但你也必须承认，这就是我们熟悉的亚伯兰，信心之父一贯的行事作风。在整个过程之中，你注意，夏甲没有说话的余地，夏甲没有表达自己的意思，他只不过是一个婢女，一个埃及人。你不用在乎他到底有什么意见，他有什么想法，因为他顶多是一个工具，一个生产工具，一个解决方案，后来成了棘手的问题，烫手的山芋。于是撒来虐待他，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讽刺之后，多年之后，亚伯兰和撒来的后代要受埃及人的虐待，是同一个字。这叫什么？这叫活该。风水轮流转，还是罪有应得。夏甲逃离他主人撒来之后，才有人对他说话，他也才开口说话。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的水泉旁，在舒尔的路上水泉旁遇到夏甲。耶和华的使者，这号人物在圣经出现48次，这是他第一次在经文里面出现。他显现的对象不是蒙福的后裔，不是亚伯拉罕，不是撒来，是一个埃及女子。这一位耶和华的使者显然就是耶和华上帝他自己。你听得出来，他是以人眼可见的方式，以人耳可听到的方式向夏甲显现。那许多神学家的认知，这不只是 theophany， 不只是上帝对人显现，更是基督上帝的第二位格向人显现 Christophany。 这种显现就预告有一天第二位格要道成肉身。那我们今天注意，夏甲与耶和华的使者相遇绝对不是出于偶然的。经文说耶和华的使者遇见夏甲，遇见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有寻找寻见的意思，但是当上帝主动寻找寻见人，绝非偶然，肯定刻意，必然是基于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拣选。而且你注意，他在哪里遇见这女人夏甲？在舒尔的路上，一个水泉旁遇见夏甲。这是圣经也是第一次记录什么？记录在水边遇见一个女人。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在 井边遇见一个女人，总有好事发生。通常有人结婚。在创世纪第24章、29章、出埃及记第2章，最后一次是在新约哪里？孩子们，约翰福音第4章，耶和华的使者第一次在一口井边遇见被主人虐待、被逃离他主人的埃及的女子夏甲，上帝的儿子最后一次在一个井边遇见被全城排挤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你觉得这是出于偶然的吗？我们在留意耶和华的使者对夏甲说话，只有他对夏甲说话，他四次对夏甲说话，经文重复说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亚伯兰和撒来没有对他说话。他们讨论夏甲，他们从来没有说出他的名字。好似这个女子没有自己的名字，但是耶和华的使者直接呼叫原文的次序，夏甲，然后才是撒来的婢女。你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你以为他不知道吗？还是他要夏甲知道，他在乎夏甲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之前没有人在乎，之前没有人在乎这个女人的死活，她的主人不在乎，她的丈夫不在乎，她不过是在一个搭帐篷人家做奴仆的女子。夏甲没有说她自己要去哪里，舒尔是往埃及的路上，但是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去哪里。他只说，我从我女主人撒来那里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要回到你的主人那里，屈服在他的手下。屈服这个字正好是第六节的虐待。我再翻译一次，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要回到你的女主人那里，屈服在她的虐待之下。这个命令是最不合理的要求。按照现代人的标准，按照我们的标准，如果一个牧师给人这样子的建议，他就是助长虐待，他就失职，他就应该被革职。只不过这是上帝的旨意。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多到不可胜数。听出来，这个正是耶和华给亚伯兰的应许。如今有一个埃及的女子在旷野里领受，她领受或许有份于同样的应许。你看出来上帝对人的要求越不合理，他就赐给人越大的祝福，越大的恩典，越不可置信的应许。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又对他说，看啊，你已经怀孕，哦，这夏甲已经知道，那你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楚。他夏甲已经知道他是怀孕的，但是现在是耶和华的使者告诉他要生一个儿子，而且这儿子的名字意思就是耶和华听见，表示他每次呼喊他儿子的名字，上帝就听见，就提醒他，他的上帝要听见。耶和华的使者也预告这个儿子以后，以实玛利要常常与他的众兄弟作对。这非常的讽刺，因为亚伯兰和撒来为用自己的方式为自己生的第一个儿子，最终成了要长久与自己的后裔作对的死对头。夏甲就称那向他说话的耶和华为你是看见的上帝，因为他说，他看见了我之后，我还能在这里看见他吗？ 或者有另外的翻译，他说，因为他说，我真的在此看见那看见我的上帝。所以，当夏甲得知他不止已经怀孕，而且他要生一个儿子，而且他要他的后代会极其繁多，多到不可胜数。他所得到这些一切的启示，他口中所发出的颂赞，他心中所颂赞的是什么？是谁？你以为这个女子会因为她要得一个儿子而发出颂赞？没有。她颂赞的对象是向她说话的、看见她的耶和华上帝。夏甲，埃及女子，有比她女主人撒来更好的神学，不是吗？所以这个井的名叫皮尔拉海莱，翻译出来的意思，那看见我永生上帝的井。那看见我永生上帝的井。按照一些犹太拉比的传统，夏甲是一个归信入教的外邦人。或许他是第一个归信入教的外邦人。但是我们基督教的解经传统则对夏甲的结局没有那么乐观，可能是受到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寓意解经的影响。我们通常认为夏甲确实在世领受极大的福分，蒙上帝极大的恩典，但最终他是在应许之外无份于上帝之约的人，表示夏甲这女人终究并没有蒙恩得救。但是我个人我不确定，我们一定要按照加拉太书四章的寓意解经来解读夏甲最终的下场。我的意思是，保罗他用夏甲来象征、来比方属血气的西乃山。但是我在此，我今天比较在意的是夏甲这个女子她生命实际的结局。我的意思是，我好奇。耶和华上帝究竟赐给他多大的恩典？只有今世的福分，还是永生？你认为呢？那天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的井边遇见夏甲。我们知道耶和华还要再一次在旷野的井边拯救夏甲。我很难想象上帝拯救这个女人的身体，却没有拯救她的灵魂。但是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我不确定，因为经文没有明确的说。我只知道耶和华的使者第一次显现的对象是这一个没有人要的埃及的女子。我也只知道在这故事之中，三个人之中只有夏甲这个受咒诅含的后代听到耶和华对他说话，唯有这个女子她看见耶和华，耶和华上帝唯独向他显现。亚伯兰、撒来、夏甲这三个人之中，谁相信上帝？谁听从耶和华上帝？谁按照上帝对他最不合理的要求，却做出了最符合耶和华上帝心意的事？ I don't know。我不知道，只是我想，耶和华呼喊夏甲，耶和华爱夏甲，上帝拯救夏甲，夏甲他就是一个样板，他就是一个模范。什么模范？他原来是与基督无关，与以色列选民隔绝，在所应许的约上是一个局外人。他原来在世上是毫无盼望，他没有上帝，他是远离上帝的人。但是那天他却被耶和华的使者遇见，在井边被他遇见，他被上帝看见，他蒙上帝听见。你不以为是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上帝施行拯救的典范。 你我得救的模范。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建立了本来毫无立场的人，你拯救了本来没有盼望的人，你为没有办法的人想办法，你为没有路走的人开路，这样我们就不需要使用自己的方法，我们就不需要依靠自己的智慧，我们就不需要遵循这个世界以为合理的事。求你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因为我们时常忘记，方法、智慧、标准都在于你。而你对我们的想法，对我们来说才是最好的意念。我感谢你主动寻求人，你看见人，你听见人。你的儿子又来到这世上，为我们舍去他自己，就叫我们明白，我们就没有什么需求不得满足的。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